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2003年的时候呢，王菲推出了她加盟索尼之后的首张粤语专辑《相爱》。现在要听到的《乘客》呢，就是收录在她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。这首歌的原唱呢，本来是来自瑞典的音乐人苏珊·山尼曼的《Going Home》，而王菲呢，清新的唱法也正好就抓住了这一首歌独特的味道。来分享一下来自王菲，也是非常适合在车上或者陪伴的曲目，叫做《乘客》。这是来自王菲的作品，叫做《乘客》。我想王菲对这首翻唱曲目呢，一定是非常重视和喜欢的。因为林夕呢，为这首歌特别填了两个版本的词，一个是粤语，一个是国语版。国语版的呢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《乘客》，而粤语版的呢，叫做《花事了》。而同样的编曲，因为不同的词作，就变成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。而同样是非常有味道的歌曲，在王菲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了万芳，这首曲目叫做《收信快乐》。 不见你多情的人，只有早在晨昏情欲里，我这孤单的灵魂 些情节流转泪，幻想失去的旅程，一个散场的黄昏。 这会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梦碎得如此无声无息，就算身旁陌生人都在看我，泪水忍不住开始决堤。我想你并不懂我的逃离，虽然你会伤时也有泪滴，你不会懂这样放弃我需要多少勇气。这一次就让我痛得彻底，不给自己留下挽回余地，让我把伤心带到远方，让爱留在原地，所有过去都想起，要把伤心带到远方，让爱留在原地，让一切都过去，让一切都过去。

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